才听出来了，这段串烧都是来自于各个电影当中。那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像海上钢琴师、千与千寻、阿甘正传都出现在刚才的这段串烧里，天堂电影院、指环王，还有刚才听到的海洋奇缘。那此刻聆听到的这是风之谷，久石让的作品。很多朋友在听到电影音乐的时候，其实就会瞬间回到电影的瞬间。那我们此刻来聆听的，即便是小小的一个片段，那我猜想，无论此刻你在路上，还是在家里，亦或是在什么地方来聆听我们的电台，那我想这样的音乐都会瞬间把我们拉回到电影当中吧。永恒的魅力，今天的串烧时间有着不同的主题，有着电影风，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会听到中国风，此刻依然停留在电影风当中。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晚上时间电影风，在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当然了有一些带歌词的，我想呢就还是慢慢拉下了。很多朋友呢愿意听到的是我们为大家所带来的这种纯器乐的音乐吧。那下半时段呢，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串烧时间所带来的，这是中国风。究竟会有哪些音乐呢？其实都是特别特别熟悉的，但是我想在夏天听来可能有格外的清凉感吧。我是王卓，那稍微等待一下吧，永恒的魅力马上来到各位好朋友的耳边。那继续吧，继续耳边这一段听完吧。嗯，十几秒的时间来听一听很多人最爱的泰坦尼克号。 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天气，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三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外出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午后到傍晚西南部山区有小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国内首档名校国学少年竞技节目《国学小名士》第二季在山东济南举行了开播新闻发布会。作为国内首档名校国学少年竞技节目，《国学小名士》第一季于2017年8月播出，迅速成为现象级文化节目，最强飞花令全网刷屏，人民日报3次点赞，节目话题总阅读量14亿人次，还作为文化类节目标本得到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7年创新创优节目表彰。本季在题型上进行了全面升级，重点考察选手对国学的活学活用能力。选手们不仅国学功底扎实，更身怀作诗、唱歌、黄梅戏等多种才艺，有望成为一大看点。同时，山东卫视集合本土超强文化资源，从嘉宾阵容、表达方式、融合传播等方面，对《国学小名士》第二季进行了全面升级。节目将从8月8号起，每周三晚9:20在山东卫视播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 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时段，那最近呢，无论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广播之声的公众号，很多朋友会注意，的确民乐好像最近出现的频率比以前要多得多。这也是因为我们刚刚举行完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刚刚结束，在上周的时候，有很多孩子都和我们的音乐家们同台演出。这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系列公益活动的第十场，也就是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的音乐会。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再次和大家一起来聆听有着中国风的音乐，这也是今天串烧在下半时段的主题。我是汪卓，欢迎你回来。 Thank you. 串烧时间，在下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风。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有不同的主题，那下半时段就是中国风。不过呢，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在8月3号晚上将会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和古典流行主持人古月，在国图音乐厅举办乐享四季古典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那我们也是刚刚发送了报名的链接到我们的听众群，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员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进入到我们听众群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些链接。那这个链接呢，填上自己的信息之后，我们会以短信的方式通知您是否获得我们音乐会的门票。好了，那继续吧。永恒的魅力在下半时段无比的平静，就是因为此刻所听到的这些中国风的音乐吧。